好，欢迎到 Otta Time 呢聊，我系杰特啦。 换日， 今日咧，本来咧要讲白箱，就已经记错咗，白箱下个礼拜先上。咁今日再讲翻 Apple 啲嘢，咁咪三。 唔系讲鬼咩咩吓？ 之前得闲讲鬼面，我唔想再讲佢呢套嘢。喂，阿花哥话说别诶，俾人话佢大髀啊嘛。 系嘛，系嘛。 咁今个礼拜其实咧就 Apple 又有 One More Thing 发表会，就真系连三每个月一次九十十一三个月啦。咁今日最后一个嘅，都系最唔关心嗰个。 其实反而是改变是最大的，即是理论上呢，如果以新闻性来讲，其实这个才是最大新闻来的。 但对用家但对用家来讲其实就是最不急，即是最没急切性的。 暂时不会理，暂时不会去到你那里咯，是就是讲的，不会去到。 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走买部M1 的 MacBook Air 的话呢，你是用者来的。 那看你怎么看咯，他都知道你知你做白宝鼠，他都比平少少比你的，又。 都不其实都啦真的。其实呢是不止平少，都不算少少的，起码平一成至两成的。即是你说同样，如果你说同样那个 spec 的话呢，基本上它平 MacBook Pro 呢是平成三千元。颇为都颇为二千几三千嘅，算系几 冇而家收费 open beta 咯。 即系以原因就系、是，如果你用 CP 值嚟讲咧，系真系有二本商人嘅。以 Apple 嚟讲，因为 Apple 啲嘢例贵啊嘛，平三千蚊嘅话，其实真系可以拍得住一啲你话台湾啊或者日本厂嘅。 其实姑且讲一讲啦，大家未必知道到底发生咩事。咁啊，佢就宣布就正式推出，其实因为存咗好耐好耐好耐㗎啦。正式推出使用呢个自家研发嘅 ALM 处理器，即係嗰个叫而家叫 第 一代叫 M1 啦。咁佢就嘅新 MacBook， 而且仲要系往后全线 MacBook 都会用呢个 M1 及其后代啦。即係佢以后同呢个 Intel 就应该会系分手㗎啦。 呢样嘢咧就提暂时，阵间我阵间会讲下，未必分得咁容易嘅， 未必分晒嘅，冇咁容易分手。但系 同埋最紧要系阵间会解点解分唔到手嘅，暂时嗱，先讲下先。 而家签，其实而家已经签咗纸噶啦，都而家签咗纸，而家系搞紧啲分居协议啊，打紧官司，争紧抚养权嗰啲嘢。 但问题就系、是、睇完呢个表之后，睇完今次嗱，首先就今次咧就发表咗三部新机啦，首先就 MacBook Air。然后就 MacBook Pro 13寸低 grade 版本，即系两个宽一两个 USB Type C 头，同埋 Mac Mini。咁咧佢想讲下佢嘅核心啦 ，M1 系 M1 佢有 M1 佢有八核心八核心 CPU 八核心 GPU， 又宣称全球最快核心，跑分咧就劲过同级劲过旧年嘅MacBook Pro 16寸嘅，即系吹到有几劲得几劲。即系又话点快点快，就话最紧要就悭电，因为而一般嚟讲，而家 Intel U 嘅 MacBook Pro 咧，大约十一个钟头到，但系佢咧，说佢跑佢咧就可以去到15至18个钟。如果我片嘅话， 即系其实因为点讲，我谂呢个要讲翻个 M1 本身佢个特性，因为佢其实佢系一个 ALM 处理器嚟噶嘛，所以理论上佢只不过一部放大版嘅 iPad Pro， 佢仲可以直接话你听。其实我可以行 iPad 嘅 app 噶， 系而家佢有啲 app 成日话到明啊，系可以摆 macOS 上面行嘅。 因为你可以当佢系一个呢个 A14 set 啦吓，我唔知佢会中意点样叫，总之就系一粒比A14 仲要强，甚至比将来唔知几时会出嘅 A14 set 仲会再强啲嘅一粒 U。 因为佢唔需要考虑到电力问题嘛，因为相比嗱，因为手机以前咧，好多年前咧，我同阿福田都讲吹开水咧，佢成日坚持话手机嘅画面会比游戏交互游戏强。我话唔会，原因就系手机要悭电，但游戏机你可以话 PS 五啊，俾人播 Xbox 啊新机啊，因为佢 Xbox 嗰个设计咧系下面有个有中间有个线锥系风吹上嚟噶嘛，有啲人将电子烟啊香薰咧摆下面，跟住将咁你咁烟由下面抽上嚟，好似部机出烟 barbecue 咁样咯。 但系你讲过热嘅话咧，就呢个 PS5 嘅灾情好似比较严重少少。 第一就已经周围死机啦，不过要阵间我下阵间如果有时间我要讲下啲搞笑嘢嘅。讲翻啦，咁咧佢呢部因为佢本身咧系卖点悭电，所以今MacBook Air 就系冇风扇嘅，佢冇风扇设计，更加轻薄，好似入门好似得六七千蚊就可以入到手噶啦。至于最多就得 16GB 啫，即系打到尽。而 MacBook Pro 13寸嘅低机版本，即系得两个 point 嗰个咧，都系打尽，都系十六GB 最多两 T。仲有啲唔同就系MacBook Air 咧，就嗰粒U 咧就又典型嘅阉割版嚟嘅，少咗粒 CPU， 即系七粒 CPU， 八个 GPU 咁样。而 MacBook Pro 咧就八 G 八 C。 就全就 full version 嘅。 佢八核心一样同呢个 A14 一样啦，呢个 A14 系两大四细，我冇记错，佢核心即系佢叫八核心啦，其实唔系八个相等嘅，佢有大核心有细核心嘅，咁呢度入边 M1 咧就系四大四小咁样嘅八核心，咁相对于 A14 好似两大四小啊，我冇记错。 因为佢有啲所谓两大四小就系四个小咧就系、是。如果一部机型攞嚟睇片啊、上网啊、玩 Facebook 咁样咧，佢用低功耗嗰、那个。好啦，到你需要攞嚟剪片啊、处理高效能嘅嘢咧，佢用高佢要高核心就做到就同佢同时悭电就保持高效能。 冇咁二分嘅，其实佢真係会随住个动态，即係有啲似你家用机个 CPU， 佢会即係平时你闲置嗰阵时佢就会降到最低频。即系可能得翻点几 GHz 咁，但系如果你去到 full 嗰阵时，佢会自己推上去三 G 甚至4 GHz 一样嘅情况啦。佢唔系纯粹用呢个时脉去控制，佢仲会有大细核嘅控制。即系佢会，其实佢全部自动嘅，你完全唔觉噶。你要跑啲测试软件嗰啲嘢，你睇住啲参数，你先知佢系不断咁切换紧嘅。 嗯，因为佢呢样嘢，佢喺以后就 Apple 嘅自家产。晶片嘅一个优势就系佢可以度身订做一个就系因应唔同情况去做最悭电效果，所以佢嘅 U 佢所以佢一直以来佢电佢嚿电一向系一直都比其他Android 机细，但系佢能够保持到咁嘅一直嘅续航力好强，佢就靠样嘢啫。 咁而今次嗰部系 MacBook 嚟噶嘛，所以佢嘅对比对象咧，仲要唔系 Android 话，其实咩865啊，即系我唔记得足隔篱嗰度叫乜嘢啦，即系佢唔系相对于系相对于 Intel， 即系佢。上一代或者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即是将来会出的 notebook 啦、简单讲就是主要都是 Intel 啦、其次是 AMD 啦。 AMD 算啦 ,AMD 等一下我再讲的。 AMD 的 notebook U 是死晒的嘛，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以来AMD 即是已经讲埋啦， AMD 所 AMD 有 AMD 有成日有串的话嘛，我的 U 几快几快几快。通常我哋唔出声就系、是，如果你啲 U 梗系咁快嘅话，啲人就唔会买 Intel 啦。就 系、 是、因为 就 系、 是、嗱，就系、是、因为如果系讲净系讲呢个 desktop， 即系讲 desktop 市场嘅话，其实 desktop CPU 呢个 AMD 系将 Intel 系揿住喺地上砌嘅。 唔系就 系、是、因为 一到 notebook 就热到扑街。 就话唔知点解佢就系去到 notebook 嗰度咧，就真系好卵大镬。变成如果系 notebook 市场嘅话咧 ，Intel 勉强可以压到少少 AMD， 勉强嘅都系你见市场 Intel 多 AMD 少咧，都系因为呢个 Intel 传统，因为就算而家 AMD 个 U 嘅性能价性比乜都好，揿将 Intel 揿住喺地上砌都好啦，你现在市面上依然系 Intel 比较多嘅。即系 Intel 对好多好多人嚟讲都系 CPU 嘅唯一选择嚟，佢根本唔存在其他考虑。 同埋 notebook 上面Intel 嘅 U 佢能够佢嘅悭电性同埋佢嗰个温度系做得比较低嘅。 呢个系比较出嚟嘅，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因为佢自己本身咧都已经系讲紧要食到60几，我见到最高阶 i9 啊。是不是叫 i9 定 i7 我唔记错、总之最顶嗰啲呢係可以去到60几甚至70几，我諗緊嘩喂大佬，我 desktop 嗰粒啊，我而家隔离行住嗰粒啊，我现在行緊嗰粒都系65咗喎，即係你直情系将粒 desktop CPU 塞咗上去，喂然后你部 notebook 嚟㗎喎，你点样顶住嗰啲热能啊嗰啲嘢。结果呢就系、是、MacBook 其实而家一路俾人诟病，即係近年啊俾人诟病得好严重嘅样子，就系佢部机系好撚辣手㗎。即系佢系辣手到，如果佢全速运行嘅时候咧，你系唔可以放喺膝头嘅，系直接会低温烫伤你，压机拖啲嘅会。 有时甚至唔低温添。 唔系佢叫嘅低温烫，真系相对于明火300几度嗰啲嘅相对低温。 唔系即系你大髀半熟全熟咁样咯。 喂，70几度，我觉得蛋白质60度开始变成，所以我哋嘅煮熟啊，就叫蛋白质变成60度以上。你谂下，长期表面温度60几度，仲唔拉熟你只大髀？ 不过相即系嗰句啦，相对嚟讲，你相比 AMD 嚟讲 ，Intel 方面 OK 嘅，同埋就系一般嚟讲，你都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叫做你特登你攞嚟拍 file couple 嘅，等摆大髀度，即系有少少系叫做咩？你想自杀，我哋唔阻止你咁样嘅啫。 总之所以佢而家就要开发个 M1 晶片咧。M1 晶片啱啱讲过，其实佢系一个崩大咗嘅iPad 晶片嚟噶嘛，即系唔系 iPad 啦，iPhone iPad 佢 Apple 晶片啦。 啊，嗰啲移动系嘅厨英，其实已经系佢自家嘅A 十 A 而家 A 十四啊，呢一代系仿生晶片嚟噶。 㗎嘛。嗰粒嘢如果你作為一部手機，可能佢其實都幾食電，我見到因為由 iPhone 12係會係會過會因為過熱而會行咗大概三分零鐘，傳咗行三分零鐘左右啦，就會開始過熱降頻㗎啦。咁 iPad 相對嚟講就冇咁大鑊，同樣都用 A14 大家知㗎啦。呢、這個最新嗰部 iPad Pro 係用 A14 㗎嘛。嗰部呢就相對冇咁光頻呢冇咁個情況冇咁嚴重。咁你再諗下將呢個情況再推極限少少，因為就算 iPad 你話佢冇乜降頻都好啦，都只不過係兩大四小咋嘛。咁今次而家去到去四大四小，即係基本上係 Apple 做到最快嘅速度嘅移動晶片，然後將佢推到全速去俾你一種 notebook 用。 嗯， 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就我覺得最大問題咧就會係變咗就係、是、Mac Pro 玩家劃成最大輸家了，即係 Mac Pro 或者係又下行怕痛，一定要用 MacBook Pro 嚟剪片嗰扎人，就真係最慘嗰係佢哋嗰群啦。因為其實你係冇錯，佢作為一部移動晶片嚟講咧，簡直係超班嚟。但係如果你講淨係講效能啊，淨係講效能的話，你作為一部 PC 嘅 CPU 啦，其實佢係中段班嚟嘅，即係我諗，如果你用 i3 唔係最低，其實咁啊 i3 i5 i7 i9 呢個咁嘅分級嚟諗咧，其實佢大概會落喺呢個 i7 尾嘅i7 頭 i5 尾嘅嗰個程度，只係去到呢度嘅啫。即係你點俾電佢，佢都唔會再高得過啦。但係如果調翻轉，當大家都係行緊譬如30W 啦嚇嘅話咧，呢個 M1 就會屌打呢個任何地面上任何嘅任何一粒嘅 CPU。 但最大另一句法反過嚟就係、是，當你需要到就係電力有我毫俾你，你要幾多電力俾你？跟住大家全速開嘅話。Intel 就 OK， 你俾咗电，我就全速开啦，火速有用水冷冇问题，照去。跟住 M1 就系咁多咁、啊、多料，咁多料啦。 咁佢个上限，即系佢个效能上限系好极限，因为佢呢个其实真系，佢唔系因为注重唔系因为注重呢个效能比， 而系佢真系纯粹为咗悭电，纯咗流动 U 嚟啫嘛，粒系。 系啊，所以佢其实即等于因为以前 Intel 嘅。叫做移动 U 啦，佢主要系 for notebook 用噶啦。佢嘅移动晶片咧，其实系将 desktop 嘅晶片去斩紧啲即系太食电嘅部分，即系将佢即系去部分阉割啦吓，或者行令搵一啲超高体质嘅去用低电啊去运作，去令到佢可以悭翻啲电。系啊，佢个思路系咁样嘅。咁、嗯、但系 Apple 呢边就调翻转，佢系将佢系将个粒移动晶片怼爆佢，尝试去做 notebook， 因为 notebook 系好尴尬嘅，佢既冇可能，就算你讲 MacBook Pro 最最最高嗰粒都好啦，就我讲紧以前用嘅 Intel 啊，已经唔系讲紧而家新呢个啊，用紧以前用 MacBook Pro 最高嗰个都好啦，佢相对于同世代嘅 PC。是讲紧你俾30,000砌部 MacBook Pro 出嚟，系会俾5,000左右嘅 PC 吊打嘅性能，尤其是喺特定使用场景，主要系讲紧你GPU 同 CPU 同时要怼进佢，推进佢嘅情况，主要系指压片啦吓，即系我压片的时候就完全感受到同世代嘅 i5 啊，听住啊，系吊打呢个同世代嘅 i7 嘅 MacBook Pro 嘅，系吊打。 因为始终佢流动 U 嘅话咧，佢有啲嘢佢真系阉割咗，压咗咯。但系依个相对讲咧 ，Intel 喺呢方面咧，佢好最聪明就系佢一系将 CPU 压低性能咧，系容易过你间接粒流动 U 推高噶嘛。 如果系讲性能系嘅，但系如果讲耗电嘅话咧，点样压低，点样低电啊，点样剩咧，你都好难做到，唔系唔得嘅。我系见过嘅，现在就唔见晒啦。以前咧就会见咗啲10W、8W 嘅超低电啊 CPU， 而家唔见晒啦。 因为好现实嘅就系咩Apple 成日宣称咩环保啊，其实系废话嚟嘅。当我要做派剪片嘅时候，跟住越快越好啦，冇同我讲笑啦，性能先重要。 系啊，咁啊会变成就系你而家佢而家就会考虑佢呢样嘢嘅话咧，其实与其一路俾人咁样诟病化啦，就不如自己做。第一就系踢走对人哋嘅依赖啦。尤其是而家近几年，我谂如果大家比较留意 CPU 嘅都知道 ，Intel 啲支牙膏呢、這个14++++++五个加，大佬。虽然呢个唔系正式名称嚟嘅，但系佢真系出咗粒14纳米++++++。我谂紧吓。 大佬，你十四纳米几多年前嘅事啊？ 但系吹涨，但系因嗱一样就依样嘢唔到你唔服就系、是、十佢十四纳米就系、是、当我十四纳米都交到货俾你嗰时候，即系摆出嚟都咁我 OK 喎，又够快喎。 咁 Apple 咪屌佢老母咯，大佬你个十四纳米你个话祖传十四纳米工艺真系搞到佢而家卡，佢而家好多时生产线就咁样个设计啊，就卡 Q 住喺 Intel 咁样挤牙膏法。佢唔系真系挤牙膏，佢真系做唔到，因为佢个十纳米个良率系低捻到恐。 因为其实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始终 S 八六系有多所有嘅史前遗迹，即系简单。 啊！呢、 這 个仲系关个架构，呢、這个唔系架构，唔信水架构，系真系 Intel 自己本身工艺。因为其实 AMD 而家已经系稳定用紧七纳米工艺噶啦。点解 AMD 近年可以将 Intel 揿住嚟屌打？就是、因为你用七纳米去做得打人哋十四纳米，除非你系废噶啦，即系唔系你将个屌打系应该嘅。喂，跟住仲要讲嗱，但系今次呢次咧 ，Apple 同你讲，喂，唔好意思，我用五纳米。即系呢个台积电或成最大赢家，真系台积电系最大赢家。而家讲亲最先进嘅制程，全部都系呢个台积电。又今次又 M1 又系台积电做代工。我谂亦都地球上都冇其他厂呢一刻，即系可以做得到呢个用五纳米嘅成熟的啊，因为你要量产噶嘛，成熟嘅五纳米工艺。冇人做得到，只有目前只有台积电做得到，所以呢个 Samsung 啊嗰啲已经佢好似都系仲系企咗喺七纳米度，佢有五纳米甚至三纳米嘅，但系个良率啊嗰啲嘢全部未入到去商用。 不过即系就 ARM 系统嘅优势噶啦，因为佢始终你新设计嘅话咧，你好即系嗰阵就系你从新设你由头开始做嘅话，砍掉重练，咁你当然好过你喺旧架构里面架同跌幅噶啦。 呢个亦都系架构一个问题啦，呢个 历史问题啦，呢就 X86 底线64定系 -64 啊？好似两个，好似代表唔同意思嘅，但我搞唔清楚到两个到底有咩分别。所以总之就系 AMD 64啦吓，呢、這个架构已经系讲紧廿年前嘅嘢嚟噶啦。我冇记错系廿年前啦。 啲历史啲，我嗱啲历史问题又有机会再，即系我唔系我哋专家啦。 但系啦，我都系讲少少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咧，佢呢个 PC 端咧，佢系冇办法，目前为止系冇办法放弃，因为其实呢、這个。20年前应该真系20年前啦，因为我记得系纯64架构系先出先嘅嗰个咩 IC 什么，即系都唔记得咗啦。佢嗰个架构系先出完，跟住然后全世界唔屌佢，原因为其实有少少系因为当年咧对 64B 嘅支援基本系零嘅。其实唔系话个架构有啲咩系有乜问题，而系个大家支援对纯64环境系接受唔到，因为佢依然太多嘢要32B。其实你而家装咧，如果 Windows 你比较容易见到噶咋，如果你喺 Windows 入边装个 App。佢会装喺佢预设会装喺 program file 括弧 x86 嘅话咧，嗰啲系32B 嘅 software 嚟嘅。你见到我而家我近期新装机，全部俾佢最新版本嘅嘢，入边应该仲有一半左右系32B 嘅。你谂下，咁你谂下几咁严重？佢系你谂下嗰个情况几严重？可能佢系32B 兼容64。但系即系仲会有一扎系放咗喺 x86 嘅 file 度嘅。 同埋有一个好严重问题就系、是。你唔能够要求买新电脑嘅用家同你即我同做 software update 嘅，即系简单就系我老豆而家用紧2012年 Apple 嗰、那个Microsoft 嗰个 Movie Maker， 喂大佬啊，嗰嘢停产8年啦 ，Apple 连 Microsoft 都唔再出啦，即系唔再免费派街啦。喂，你唔支援呢咁嘅陈年旧嘢，仲好多人用，你试下唔支援，反台即时反台。 咁啊，但系调翻转咧 ，Apple 呢度有个好处就系咧，佢嘅呢个佢嘅自己 Mac OS 嘅呢个系架构啦，即系 Apple 嘅呢个架构嘅硬件生产设计商只有一家，就系、是、佢自己。咁即是话咧，只要佢自己肯去转新架构，咁佢就可以转噶啦。只要佢冇任何，即系你其他第三方抢咪屌老母，话人屌老母，你都要啃噶啦。你唔会，你除非你唔出 Mac 嘅 software， 如果唔系话佢一转，因为而且佢都唔使面对住你一转新架构，你要同时面对新架构、旧架构同时有一个存在嘅。你只要新版本支援新架构，旧版本继续俾佢旧架构嘅机，因为佢会唔会再出噶啦嘛，就会逐渐淘汰噶啦嘛。你话你咁你旧机咪用翻旧 software 咯？你旧机用咩最新 software 啫？嗱，即系你会咁嘅情况啊嘛， 佢而家咧 佢可以完全重新设计一个系 for 呢个移动端偏向移动端嘅新架构出嚟，咁啊要变成而家呢一旧咁嘅死人咁嘅死人嘢。我望完之后就其实嗰、那个即系唔系话佢有咩好严重嘅问题，主要系 其实真系依然系打，依然系打唔上去咯。即系譬如我举个应用情景，就系啱啱讲啦，有啲人系唔知系犯贱定系真系咁有需要啦。佢系用部 MacBook Pro 去剪片，咁你个 display 就会好残废，因为 notebook 个 display 基本上都系残废。就算系你讲啲巨大牛龟超巨型，我以前 PC 神个级数都好啦，佢个 display 都依然系弱过 desktop 少少嘅。咁你需要再高啲效能点啊？你而家用一个 Thunderbolt 咁样连去一个连个外置显卡啦，叫做其实入边就系一张正常嘅 display， 然后用 Thunderbolt 去连落去部 notebook 上边。 但系对唔住 ，M1 唔支援。 M1 系目前系唔支援嘅。 嗱 ，M1 唔支援， 而且仲要系。硬件上，即系我唔知佢系流程上定系咩，总之系设计上唔知会唔会因为唔会日后可以喺呢一件硬件上面开翻，你只能期待 M 二甚至 M 三之后佢先话佢先话连得到俾你。咁啱啱呢种用碌用又要用碌波又怕行怕痛，用完碌波又要用呢个外接片卡嘅人咧。就唔好意思啦，你冇得选择，你要摸就系靠佢个残废 GPU 去做嘢。要摸你就直接整部都其实新一代我都以为你新一代 MacBook 点样砌出嚟，即系呢个系往后嘅问题，因为佢而家呢一刻最大都系去到 Mac Mini 啫嘛，其实因为 notebook MacBook Pro 会大部嘅 Mac Mini， 唔好意思，即系佢最大部嘅都系 MacBook Pro 啫嘛，因为 M1 系可以顶得到 MacBook Pro 唔计外接嘅话嘅所有效能嘅，但系再上佢系无能为力嘅，即系佢现在要 Apple 要砌部 MacBook 嗰个刨薯仔机啊，即系你要整嗰嚿嘢出嚟嘅话咧，Apple 系无能为力嘅，佢只能用翻 Intel 嘅 CPU 嘅啫。 嗱，仲有一样嘢就系睇官网啦，佢咧你就算以前咧 MacBook Pro 咧13寸咧，甚至 Mac Air 咧。唔係，好似 MacBook Air L 只有咗16寸嘅，但係16G 嘅，但係 MacBook Pro 咧，就算係12個 port 嗰個咧，最多咧都係打爆咗係32嘅。如果 Mac Mini 咧，早兩年個版本就已經打，你即係你係黐線上嚟就咩咧？你走黄金执四条16G RAM 16/4得嘅，但对唔住，而家最近16G 应该就系 CPU 问题嘅，咁你就大镬啦，因为有好多有啲有咧，佢真系需要大量机去做运算嘅。呢样嘢咧，呢样就系 notebook 流动应该讲就系 iPad iOS 系嘅 CPU 嗰个设计问题。你传统嚟讲 iPhone、iPad 你系唔需要大量嘅嘢喺后台做，但系电脑需要。有啲嘢你系唔能够话等一阵佢唔用啊，帮我删咗佢，索死啊你！有因为好多嘢摆后台，即系例如话以长期啲数据运算嗰啲嘢，喂，咁我系需要长期即系二三十 G RAM 喺度计紧啲数啊，做紧啲嘢运算嘅，喂。你话唔够 RAM 讲出嚟，作死啊！死真系反台噶，咁就变成咗就系你唔够 RAM 就好拉你啦。当然16 GB RAM 根据我自己个人经验咧，你一般轻用家即系上网啊 office 嗰啲咧，绝对冇问题。但系你如果嚟剪片，系啊，佢而家就剪片快过Intel U， 但系喂大佬，你攞剪咩片先？如果你话剪一般YouTube 拍片，或者可能啦，我唔未用嘅唔知啦，但如果你系真系嗰班劲用家，即系嗱电脑、电视啊或者电影嗰啲，喂嗰啲闲闲地打864G，系咪128G RAM？ 啲 RAM 系多到插到满晒嘅，你唔够 RAM 就坐低度噶啦。 我觉得啲电脑端啦，入边最大两个问题就系手机 app 咧，佢其实系冇咩所谓嘅巨兽存在嘅。即系佢用 RAM 咧，其实系好节俭嘅。但系电脑端嘅话咧，好简单，我而家即刻打翻开我 monitor， 我而家个 Photoshop 食咗两 G RAM， 净系 Photoshop， 好少啫，已经系好少噶啦。 个 com 食咗3.5G， 我当然你可以话 com 系特别食 U 嘅。跟住个如果我开个 AE， 如果系压片中嘅 AE， 你多佢都食晒你，系几即系佢你其实你逼多啲，佢跑快啲啫嘛。 嗱，我前一排我试过用嗰啲所谓叫做嗰啲认字软件啊，即系将啲图咧字变咗将啲文字咧 scan 到软件。我将个图啲 JPEG 档攞去 scan 变成文字，顶佢个肺落用咗32、30几、40G 嘅大脑，我听 O 晒最歪，我咁大食啊，就咁样啦。 唔系，因为佢其实一旦涉及呢、這个AI 运算咧，其实佢系越多佢就行得越快。其实系应该，我觉得你系冇 set 好，即系佢自动咪讲紧你有几多，我咪用几多咯。你要我先褪翻 咋？ 因为尤其是 Adobe 呢啲食 RAM 大户咧，佢其实佢嘅 setting 系讲紧。有几多攞几多，攞晒嚟先讲。你要嘅，佢系调翻转，因为佢你去 setting 你就见到噶啦。佢嘅讲法咧，留翻几多 RAM 俾其他人。 佢系咁样计嘅，留翻几多 RAM 俾非 Adobe 嘅几多人，佢系调翻转去咁，你有几多我攞晒嚟，剩翻几多俾你。 从来都系AMD Adobe 啦，讲 Adobe 咧就话咗会帮迟啲会出个双屏，即系双版本啦。即系佢同时支援两个平台嘅Adobe 系列啦。咁咧就呢、這个有咩呢、這个，虽然就我觉得你出系我 OK 嘅，但系。对一啲真系落用嚟揾食嘅用家，或者啲即系而家所谓 YouTuber 啊、VTuber 嗰啲需要大用电脑高效能处理嘅话咧，呢部机你都系叫做算罢啦。你支援唔到六廿四，直接嗰句啦，你支援唔到六廿四 G RAM， 你都冇同我讲你部机嘅究竟啦。 所以咪变成就系一般人用完全冇问题嘅，你攞部机去上下网啊，上 Facebook 啊，吹下水、睇下片，甚至打下机都勉强得嘅。即系咁，但系如果你系要上要去做啲专业少少嘅话咧，就唔好意思，你目前就系半天吊啦。因为其实我系识唔少人系中意用 MacBook Pro 嚟去剪片嘅，即系我系唔知点解会有啲咁嘅人存在嘅。我谂紧你剪片搵部 MacBook Pro 真系 嗱真嘅，呢个我唔知而家点啦。但系咧喺我仲会去 TGS 嘅年代咧，系真系有人需要就咩？喺会场即时拍片，跟住即刻攞 嗰啲就嗰啲真系非常特殊情景例外啦。 因为咧系真嘅，有时你做而家依年头咧，你做记者咧需要咩？喂，我需要即刻传条片上去官方 Twitter 嗰度，即刻全球广播。喂，大佬啊，我梗系用部机够劲噶啦，唔你慢一秒，你俾人截咗你截咗你单新闻，你冇你扑街啦。 所以佢呢一刻就整部咁样M1 出嚟，即系唔系话佢唔系佢支牙膏唔系成，佢真系硬就咁多噶啦佢。佢个使用嗰度就，而我谂大家最关心嘅其实就系、是，咁我 Windows 点算？ 嗱，呢样嘢重点啦。首先就系 Windows 咧就唔使问，一定唔可以搵 Bootcamp。至于 Parallel Desktop 咧，即系呢、這个就扎已经开发紧啦，即系而家谂度紧桥就整紧点样喺新 U 上面用翻 Windows。但话到明嘅，嗱 Microsoft 就而家我所嚟听收到风就话 ，Microsoft 就冇打算将佢个 ARM 版 Windows 公开出嚟，因为呢个嘢好似净系俾翻 Windows Microsoft 自家嘅 Surface 用嘅。 即系呢个有两个情况，第一首先就系呢个 ARM 版 Windows 嘅技术依然系仲系点讲啊？仲未完全成熟噶。佢而家咧，你见到Surface 勉强仲行喺度，但系佢其实佢问题非常之多，目前都仲系依然系问题多多嘅。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佢啱啱讲咧，佢唔肯攞出嚟，佢肯唔肯放出嚟系第二个问题。第咁啊，但系如果但呢个问题要调翻转睇嘅，其实你记唔仲记唔记得当年？一话用呢个 Intel， 仲嗰阵时仲系 Core Deal， 系 Core Deal 啊，唔系 Core Two Deal 啊。Core Deal 嗰个年代，嗰粒即系真系会辣伤辣到要俾人告上法庭嗰粒啊，嗰部啊，嗰部 MacBook 啊 ，MacBook Pro 系俾人屌到开翻嗰部，就系、是、第一代啲人话，我咪可以用我 Boot Cam 啊，咩喺 Mac 杯装 Window 啊呢啲咁嘅 kick 卡嘢啦，系嗰部机开始嘅，系嗰一代开始。虽然大家普及应该系用 Core Two Deal 嗰一代嘅，嗰一代就开始普及，大家普及咪同而家呢个情况一样噶，系啱啱由呢个PowerPC 架构去咗去呢个 Intel 嗰边，即系飞起 IBM 去咗去搵 Intel 的时候。即系呢个时候，系呢个时候先开始可以用 Bootcam 用呢个 MacBook 去行 Windows。而家只不过系回归翻去嗰个年代，你行 MacBook 你就行 MacOS。即系因为点讲啊？如果你买部 MacBook 翻嚟，你系纯粹行 Windows。虽然嗱，先讲即系你身，我系有少少打自己脸嘅。我呢样嘢，我系做咗应该有两三年。不过因为我唔系买翻嚟嘅，我部机唔系我自己嘅，即系我系甩翻嚟嘅，所以佢就即系唔系偷啦，即系我系攞人哋嘅，所以我系冇选择嘅。我系唔需要一部 Mac 嘅，我只系需要一部行到 Windows 嘅机，只不过咁啱嗰部系 MacBook 啫。咁而家情况就会，而家情况就会系变生做。你要行 Windows 啊，唔好拣咩咯，冇咁就非常之简单嘅个问题，即系翻以前嘅情况。反正虽然啦，呢、這个事实其实系好多人系因为佢可以用翻 Windows， 所以尝试去接触呢个 Mac 嘅。咁然后事后有部分人从此就唔见到去 boot 去 Windows 咧，就系另一回事了。但系系有嘅，佢系有咁样。 即系呢个系我好多有我以前都讲就系、是。我唔用一件事，但你唔能够唔俾我，即系讲就系我有嗱，我咁我部机 我唔用系我自己问题，你唔俾就系你俾少咗我。 系啦，嗱，首先 Parallel Desktop 咧，如果佢能够保持到啊，即系好乐观、好乐观、好乐观咁讲咧，就系、是、如果保持到而家喺Intel U 里面用到嘅速度嘅话咧， OK 嘅，因为其实而家因为其实十年八载呢 Parallel Desktop 和 VMware 嗰个进步呢真係超神速。除非你攞嚟跑呢好严重嘅，但一般嚟讲你攞去 Window 嚟话开 game 啊，打即係打，当然唔系叫你打，唔系叫你打打超级 3D game 啦，即係例如打信仰夜望啊，打 L game 啊，或者做 Office 嘅话呢系真係快，真係好快好快嘅。但问题呢呢、这个好快系点呢，就係、是Parallel 咧，同埋 VMware 咧，都系用咗大量基底 Intel U 嘅程式码嘅指令码。而家好啦，你转咗 M 系列嘅指令码，你有冇办法再偷鸡用呢方法去提升速度咧？呢个系问题啦。 因为现在就算系 Surface 都好啦，其实佢系有一个 ARM 嘅模拟编译去即系佢要经过编译去转翻做呢个 X86 嘅去执行噶。即是其实你可以咁样想象啊，就用翻 Surface 做例子啊，其实佢系一个行 LLM 然后模拟 X86 嘅系统嚟，其实佢系一个大型模拟器嚟嘅，即系佢一开机就开住个模拟器，你唔需要再做嘢嘅一个咁嘅模拟器嚟嘅，即系佢只系你可以咁样想象。咁、所以呢、这个新 MacBook 如果佢仲想 support 翻 Windows 的话咧，佢必须佢用 Bootcamp 去 support 翻佢咧，佢就其实主要应该行翻同一条路噶啦。除非因为就算是 Microsoft 自家，佢都只能类似模拟器嘅编译方式。咁当然啦，所以点解个 Surface 点解佢嘅效率系低得咁样恐怖咧？就唔系因为佢个移动晶片真系效能低得咁低，差得咁远，而系佢要经多咗一重编译，而且仲要系讲紧，已经系最熟悉 Windows 嘅人去做噶啦，呢、这个动作都已经系搞成咁嘅款。你谂下，如果 Microsoft 唔肯放出佢啲资料俾 Apple， Apple 要从头重新嚟过嘅话咧，第一时间有排搞，第二个效率会非常之低落，会低落到咩地步咧？我谂你真系预咗，只能真系上网，即系上下网睇 YouTube 都可能辛苦嘅程度，即系等于最初啱啱有 VM， 唔系最初啦，即系大家开始熟悉有呢个虚拟机嗰阵时嗰个咁嘅死人嗰个效能嘅程度，你要考虑你可能会出咁嘅情况，跟住你就屌，我翻返去用咩 OS 算啦。 同埋我咧。你信 Parallel 班嗰啲工程师信好过信 Apple 啊，因为嗰班钱都系专家咪做无聊器。 所以就会变成咧，就系、是、往后你谂住真系谂住长期地使用的话，长期用 Windows 的话咧，你真系冇咁样搵自己笨。即系呢个另一班系完全唔应该 High M 1甚至 M 2 M 3嘅人，即系可能会唔会往后。即系譬如佢哋唔知签订啲咩合约，即系同 Microsoft 签订嘅合约，共同开发，跟住又执翻好个 L M， 直情真系吹出一个，即系唔系用编译嘅方式，系真系出一个 A L M 版嘅 Windows。即系我谂 Microsoft 应该有咁嘅计划嘅，我唔知佢个进度去到边度，应该系仲未攞得出台嘅程度嚟嘅，好明显系仲未攞得出台嘅程度，因为其实等于重新写个新一个新 O S， 我谂你最少都要三年后你先会见得到，就算佢而家行紧的话。 嗱，讲下先啦，嗱，等我睇即系睇我喺度做节目时候，我查搵资料啦。同样嘅 spec 咧，即系因为系官网咧。如果同一 16GB RAM 2T 2T 嘅2T SSD 嘅话咧。同 MacBook Pro 呢Intel U 系贵2500蚊。最大问题就得系 16GB RAM 2T 喎，但呢Intel U 呢可以变成 i7, 跟住呢就可以升 32GB RAM, 跟住 3T。对于呢啲性能关系同埋就系、是、当你买咗 MacBook Pro, 我就唔会介意俾多嗰一二三千㗎啦，反正都分期付款。 咁 MacBook Pro 有个问题就系佢其实如果系 MacBook Pro, 通常我都会建议你个 RAM 系尽量怼进佢嘅，即系佢个 麻烦 ，RAM 加麻烦啊嘛。但你话 SSD 嘅话，要拆机，你高登二楼搵人拆机，帮佢插我条新嘢得啦。 系啊，呢个就系呢个咁啊，佢 MacBook Pro 本身嘅问题。咁但系问题就系佢而家咁样限咗你个 RAM 上限嘅话，都其实几痛苦啊。 即系回复翻当年唔知16G以上 RAM 咧，嗰头痕嘢咯。以前好几年前啲MacBook Air 最多得八G RAM 嘅咋，几头痕啊嗰时候。 调翻转有咩人最有好处咧？就系、是、你已经其实本身就好习惯用 iPhone、iPad 嘅人，咁因为佢而家就系因为佢换咗 ARM 架构啦，佢直情根本就是一部啱啱吹咗讲咗好耐都强调咗一次噶啦，佢根本就系一部吹大版嘅 iPad 嚟嘅。所以佢系可以直接运行呢个 iPad 所有行得到嘅 OS。咁理论上应该 iPhone 行得到行到嘅，但系我唔知点解佢入边资料每一次都系讲 iPad OS 嘅 app。我谂紧 iPhone 嘅都可以喺 iPad 上 面 行 咯。唔系咁唔同嘅，呢啲界面设计问题，因为 我界面设计另一回事啊。佢就行到啊嘛，即系虽然我都试过嗰次嘅 iPad 上面行 iPhone app 咧，就佢会要我放大缩细，好戆居噶嘛。 嗱，讲下呢啲 app 咧。江湖传闻咧就话，Google 同埋 Facebook 咧就唔打算为新版嘅 Mac M 系统咧开发专，即系将佢啲，点解咧？去将佢手头上嗰啲iOS app 啊掟上去 Mac 上面，佢就冇呢个打算嘅。我嘅谂法就系呢两间， 小细人你掟咩？ 唔系呢两间厂啲嘢，绝大部分喺电脑上面，绝大部分你都系用 Chrome 或者 Google 用 Firefox 搞掂噶啦，系比较麻烦好好例如话睇下先系啦 ,WhatsApp 嗰啲全部都有add-on 嘅喺Firefox 同埋 Chrome 里面。 嗱咁你有少少嗱，你啱啱就正好提咗一个最麻烦嗰个应用，因为呢你冇错 ,Facebook 嗰啲系冇问题嘅 ,WhatsApp 唔得。点解？因为 WhatsApp 呢佢个 app 版本呢先系原生嘅，佢 desktop 版呢其实全即网页版又好 ,desktop 版都好啦，都系由呢个原生嗰度射出去嘅。即佢唔系个网页去同个 server 去 access 嘅，佢系网页同你部手机去问你部手机攞资料。 唔紧要，手机唔紧要，佢系主要唔出原，即系唔出佢唔将个 app 摆上去，即系话我个 app 对唔住唔支援macOS 嘅。佢谂法佢讲法就咁样，即系江湖传闻。虽然我唔系，我觉得可能性唔大，因为 但系啱啱我咪讲咗，使捻你支援咩？佢根本就系、是、佢根本就全部可以车过去。全部你可以直接唔需要问个开发商，直接将佢装落去嗰度。当然啦，如果装咗有咩头晕身庆，咁原厂话我唔管你，咁有少少系咩嘅。但系理论上，即时等于呢、這个你将部 PS4 嘅碟塞落部 PS5 度，佢就算就等于佢而家佢保证话 OK 啦。但系咁佢 work 噶嘛？你唔需要问个，你唔需要问嗰间 game 公司噶。间 game 公司话，佢就算话 game 公司话，我唔会保证噶。咁但你一样可以放噶，佢一样系 work 噶。只不过如果你将 PS4 嘅碟放落 PS5， 出到啲咩头人申请，打去原厂度，原厂话：喂，我唔建议你咁样做噶，我唔会仲同你做 support， 唔会同你跟进噶。最多都系咁样嘅程度嘅啫。但系你系绝对可以将部 PS4 碟放落 PS5，、啊、一样道理嘅啫。 讲开啦，我就即刻岔开下啦。呢位其实咧，真正大新闻就系两部新主机发售。同一部咧就好好卖 ，Xbox 宣称佢部 Xbox 好好卖，但系冇 game。至于唯有一已经比较好嘅 PS5， 所谓比较好就系有一只 game 嘅门数系冇机嘅。 新主机打翻旧 game， 我谂近两代 PS 都冇咁嘅现象啊。 PS4 都冇咁问题啊，系 PS5 啊，系唔知点解就系、是、PS5 都话咯，我 PS 双耳好，双耳好劲噶，佢起码有一只 game 吹啊！你乜双耳一只都冇？ 我印象中啊，呢、這个PS3、PS4、PS5 呢三代都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噶。新主机啱啱出的时候咧，出同步推出嘅咧系个位数字嘅数嚟噶。佢唔大家厂，尤其是三厂啦，你知你个首发数字要冲得高嘅话，个指系嘅首发嘅游戏数目啊，要多的话咧，你一定系要靠第三方厂嘅，因为你自家嘅了不起咪一两只，即系你就算你自家工作室好多，你当老任咁，咁咪第一开发室，第二开发室，唔系而家唔系叫第一第二噶啦，最咪三个开发室全部重开全开，最多咪开三只 game 俾你，冇噶啦，你仲要你仲谂下，除咗一个开发室，仲要攞嚟做硬件开发噶喎，正常都要做紧硬件开发噶喎。即系佢同时出两至三只自家嘅 game 嘅压力啊，老任嚟，已经强于老任咯。即系佢自家厂商 Sony 嘅自家厂商，大家都知咩事噶啦。佢收咗好多旗下工作室，全部都系都唔系话佢废，而系佢都唔系一个可以独当一面可以做呢个护航作嘅大厂嘅大工作室嚟、嗯。即系佢做唔到呢啲咁嘅嘢出嚟，佢只能做啲咩？佢嗰、那个佢而家大部分见人试都系试佢只示范用，即系捆绑销售嗰只。即系佢咩点样弹嚟跳去啊？点样用佢个手掣啊？嗰啲嘢， 同埋真系比较，真系想玩就系咩？蜘蛛就啫嘛。PS5 而家 咪又系 Sony， 系咁问题就系起码有一样就系起码都叫，虽然话佢PS4、PS5 都玩到，但系起码都叫做哎呀，都算系有啲护航作啦。但系 Xbox 我真谂到真系冇护航作，我都有个咁，我成日觉得就系佢卖嗰一百，佢卖市场买最多嘅手法机，系咪啲人即系买部嗰部咧冇碟机玩，搵部 notebook 机就系、是。 咁跟住买部机塞住屋企嘅细路算位数嗰种咧？ 冇你讲得咁衰嘅，因为个新 Xbox 啦，叫做新 Xbox 啦，因为佢完全向下先门噶嘛。其实佢会系一部摆俾呢个我唔记得最后嗰个咩劲啲个版本，唔记得叫咩名啦，即系比佢仲要再高级少少。你当佢系再一次，因为同 PC 升级一样啫嘛。你买部 PC， 你唔需要，你唔需要有啲咩新 software 同佢护航噶嘛？佢个定位就系咁啊，因为所以佢就系、是、其实系一部行得再快啲、再畅顺啲。因为家用机虽然话统一啦，但系总有啲人咧，啲嗰啲厂咧揸压个个揸压系统个能力系揸到过咗火，有啲地方或者系佢啲其实佢系衡量到啦，即系我将佢将成个画质。提升我动 10%， 但系咧我会有1% 嘅时间，可能佢会drop frame 嘅，即系咁。其实佢觉得佢计个数 OK， 即系呢啲计扯到太尽啦嘅 game， 咁佢去到新 Xbox 入边行，即系咁佢咪会会畅顺啲咯。佢又唔会再有原本会有啲瓶颈位，因为有啲地方，如果你全部去揾嗰啲位去做标准嘅话咧，你成个系统可以用嘅资源就会你要设计嗰阵时就要遇到好保守噶啦，即系好简单。你都唔会预你揾无双，我当无双为止啦吓。整个场200多只兵喺度跑嚟跑去嗰阵时，嗰、那个情况唔叻。你要去到嗰个情况嘅画质，咁你一个人得翻你赵云赵之龙，你揈嚟揈去嗰下就会唔靓噶咯。即系佢考虑啲嘢嘅时候，佢可能就会话：，咁我宁愿要一个人嗰阵时靓啲，即系提升成个整体画质。你到你应该要直机嗰阵时照直机。咁令佢去做个妥协，但如果我用新主机用新 Xbox 去玩，咁就会系嗰、那个位我都唔窒啦。即系尤其是嗰啲会有 PVP 网上对战，仲要大型多嗰啲对战咧，你就知道咩事噶啦。你因为你真系冇得预，你画面上面有几多人噶嘛？你游戏即系你无双到话，你仲勉强可以预计你身边会有几多只兵喺度跑嚟跑去。你咪日多兵嗰阵时，睇下点样办法去悭 polygon 咯。 嗯。 但系你一行呢啲嘢，佢就冇办法噶啦嘛。 嗯。 所以佢就啲人点解会用新主机去玩旧 game， 就系因为佢可咁样可以令到佢可以玩得顺畅啲，因为你打机都系靠上畅顺噶啫嘛。 不过我都好实际。如果我有旧 game 嘅话，我唔会特登买部新主机去玩咯。即系当然，即系如果你真系咁讲究效能嘅话，你系唔会用 PS 玩机，你用电脑玩直接去。 啊，呢个点解呢个 Xbox 首先会抢嗰、那个点讲啊个首发个状况会比较好少少嘅原因之一，就系因为其实佢升级就唔系纯粹要睇护航 game 嘅，其实佢系真系可以。 佢靠嗰啲 Xbox Pass 啊嘛，虽然 Xbox Pass 唔系真嘅 ，Xbox Pass 咧面你好多 game 我都冇玩过。因为我根本唔会玩 sport 啲 game。 哦，咁呢个系个人喜好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系变成你唔需要特登去揾啲咩护航作啊嗰啲嘢。咁调翻转就系如果你而家呢一刻已经入手 PS5， 我见有啲人啦吓，咁其实你都系玩翻 PS4 game 啫嘛。 就算而家话即刻买到，我都唔打算买咯。天气咁热。 根据啲人嘅回报啦，即系我暂时仲未入手到啊，就系尽会 正常嘅。呢、这个系 因为呢一刻你要买嘅话，就会系炒到飞天嘅水货嚟嘅。因为日本仲未卖， 因为日本情况嗱好特好搞笑嘅就系、是，以往咧日本卖新机咧都系特登就咩，靓仔排队啦，今晚7点钟有机嗱，我唔知有几部机嗱，你预订咗有机，但我唔知有几多部机摆喺度，你嚟排队啦，特登嘅。咁咧，我当年我买 V 咧就咁样啦，十二月扎房。出面落緊雪，天寒地凍，零下唔知两三度。我喺窄房间坐咗巴士都排到天光，冻到扎妈都唔认得嗰只。跟住即系当时系因为突然本来咧就得百零人嘅，即系我讲呢个好嘢讲过几次嘅就系，本来咧就百零人排得，突然间唔知边度收到风话，喂，窄房坐咗巴士有成千部，跟住成个北海道咁，即系嗰窄房市入面附近千岁市人全部拍晒嚟，跟住成千，跟住咧我一回头，哇，几时俾咁多人噶？嗰只咁，但今次冇啦，对唔住，因为全世界都冇货，唔使排队啦。 佢冇，咁佢两样，佢冇货有两个意义啦。第一就系、是、其实系首发系呢个美国，我记得美国嗰边卖先噶嘛，卖咗一个礼拜啊嘛。你其实其他地方系未卖嘅，未开卖嘅、 嗯， 即系我哋录音呢一刻最少，录音呢一刻仲未开卖。你而家全部其实都系水货嚟，你要等行货，即系就算，即系如果你卖到，即系有货咧。佢首先要有货嘅话咧，佢嘅有货系只有一件都叫有货啊，都系要等一个礼拜嘅，好似10几号先有嘅，冇咁快。 所以就好，所以就几大镬。以前拍，以前嗱，佢嘅讲法就系、是，我保持社交距离，我心谂 冇机就冇机啦，顶你个肺！ 即系巨个，我记得系以前你讲 PS 三，你讲 PS 三年代就系啦，系调翻转嘅，系日本卖先嘅，我记得系。 即系唔系日本玩家咪咯？嗱，你将个圆圈制用 X 就调转咗功能，跟而家咧又话摆明偏安鬼佬， 将手法都调翻转啊嘛。 系，跟住手法摆美国嗰度，日本咧就喺神田明神系咁依揾个搵啲蓝灯射咗成万，做一个 show， 冇人喺度嘅，大佬。喂，你好大啲日本厂啊，你而家日本公司嚟㗎喂。 嗱咁呢个呢方面我觉得比 XO 啦仲要合理嘅，其实点解呢，就係好简单，日本买机出机个主要商战时间系圣诞节，即是呢个12月中，因为你唔系圣诞节当日先买㗎嘛，你做圣诞礼物嘅话你系做一个通常做一个礼拜买㗎嘛，通常系12月中到20号左右呢段时间去买，睇边个星期六日啦吓。嗰、那个先系最主要嘅商转时间嚟啊嘛，咁但系呢个美国系感恩节，即系佢要打感恩节市场的话，咁你就要你所以你就要一，其实系美国系反而系必须要提早少少，你打感恩节市场先有嘅，因为感恩节系早成个月嘅，咁所以你喺呢个系个人习惯问题。如果系其他地方，咁通常都系打圣诞节市场嘅，年末圣诞节嘅市场，无论你系咪基督徒都好啦，通常都系打呢个时间嘅。 年末商战啊嘛，嗱 系啊，所以佢咪变成美国你要佢因为佢个高峰期啊，其中一个其实感恩节嘅消费高峰系比圣诞节仲要高嘅。即尤其是送礼物方面，你因为主机向来都系一个礼物嘅热门选择嚟，因为如果你知对方有打机，而你送一部新主机俾对方嘅话咧，对方系唔会话喂先生呢只 game 我有嘅，即以前你即女朋友买 game 俾男朋友啊，成日就买完只 game 翻嚟，喂呢只地雷 game 嚟嘅，即佢当然唔会咁 KY 对住女朋友讲嘅，唔系听兜巴掌翻啊， 唔出声少少，唔出声少少，多谢多谢咁样，跟住实心一个。 或者系呢只 game 我早就有噶啦，即系当然睇你点样讲嘅，你识讲哇，即系我哋真系阿 baby， 我哋真系心有灵犀啊！你买只 game 咧，其实我早就买咗噶啦，即系我哋真系心有灵犀啦。 咩正常讲依家唔出声，跟住即系多谢多谢咁样，嘅师弟下拍埋边边就出咗去。 师弟系谂紧点样攞嚟传教用啊？好点样好啦？ 嗱， 即系咁啊，但系咁嘅情况咧，所以佢要将佢个。喺美国嘅市场要提早推出，所以佢先会感恩节个市场先打得比较好。如果佢又系用依然系调翻转嘅话咧，咁就好有可能感恩节好问好问先出咗，因为好有啲人咧唔调翻转佢系会冲手法，但佢唔会冲第一日，佢会等一个礼拜左右睇下你班友仔第一时间开箱嗰扎踩晒雷先，之后啲咩烧机啊、三红啊、好卵大镬嗰啲，我收埋，我唔玩啦。但如果冇乜大镬嘅，咁我就照去。即系佢要俾翻少少时间个市场消化，俾翻个通路去铺货，做翻啲嘢，所以佢唔可以系黑色星期五当日去发售嘅。你即系理论上你最迟可以嗰日做，但系问题你唔会咁样做嘅，因为通常都系先俾佢一礼拜，跟住先到先个大货嚟啦，即系嗰啲嘢你先会喺黑色星期五做到最大嗰个倾销，咁跟住卖完。咁真係之后先再等多阵，就到呢个圣诞前嘅时间点，咁全世界一齐买啦。即係咁嘅情况下，佢而家将美国去提前呢，係一个合理嘅係一个合理嘅 payment， 但係个观感上就好差，呢个係事实嚟嘅。 嗱即係补充点，如果你买唔到嘅话，继续买 Switch 啦。而家日本依然好抢手㗎 ,Link Fit， 同埋入面 QB 咩。 即系你唔好讲到 Switch 就好似好容易买到咁啊！ 相对咪易咗嘅，都虽然你平均每一个礼拜都话，而家 Switch 又大咗翻，你快啲扑啦咁样。 而家长期系品薄状态咯， 但又未知话买唔到嗰种咯，即系未去到话好似好大，亦都起码就唔会出现咗就系搵又搵唔到，你要搵都搵到嘅。同埋 中文品薄应该点叫啊？即系品薄，即系话 唔够货，直接唔够货，收字。 存货不足， 系啊，存货不足， 存货不足，但佢唔系冇，佢系长期不足咁嘅情况啊，即系佢个唔系好够货。 但系真系吹胀喎，饮老饮噶，又整啲 PQ mini 嚟玩，你班友嚟玩到好开心啦，嘻哈啦。 啊，咁啊，所以佢呢个就冇乜所谓嘅。 即系又叫嗰阵，跟住感恩节带埋 Switch 啦。 啊，毕竟带 Switch 就有个可能性就系你男朋友已经有三部喺手上，你买多部俾佢冇乜意思噶嘛。 唔系，不过 Switch 唔紧要嘅 ，Switch 通常我带出街玩。差唔多啦，咁本谂住讲iPhone， 不过 iPhone 好多人都讲过啦。 系啊，咁啊 ，iPhone 出咗机咯，出咗几 iPhone 嘅跟机嘅嗰啲。 咁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下礼拜应该冇意外可，应该可以讲到白箱剧场版嘅，冇意外嘅话，应该会睇咗噶啦，我睇多次嘅，点都会。 吓、啊，咁我应该系礼拜二睇优先场嗰边咯，即系应该吓咁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